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3:00。欢迎光临兰亭食府，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，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-516-1111。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多重选择，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，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万奖4D 开， 排列7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1033广播收藏。 上文书正说到孝天王白春出世，这白春乃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之子，小达摩白云瑞的侄儿。这小伙子可了不起呀、这就叫长江水后浪催前浪，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。这白春5岁上丢了，7岁被金谷奇人柳木刘老剑客把他给救了，一直把他送回浙江金华府白家港。等见着他娘之后，庄氏夫人高兴得要命，骨肉团聚，想要报答刘老剑客。刘老剑客就提出一个要求，我一不要金，二不要银，我就喜欢这孩子。如果说报答我的话，我打算收白春为徒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庄氏夫人慨然应允，这有什么说的？他知道，像这样的高人根本不收徒弟。你就手中托着都是银子，给人家贵门说好话，人家也不见得答应。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要收孩子为徒，还有什么不乐意的呢？不过金谷奇人柳木有个要求，收徒的话好说，事儿并非简单。把白春放到家里头挂个名儿那不行，得把这孩子领走，回到云南帽山铁扇寺交给他能耐。就这一点呢，庄氏夫人有点舍不得。孩子丢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好容易母子团聚了，又要领走，就好像割他的肉似的。但柳木也不强人所难，跟夫人说的明白，孩子还小，满打满算今年才7岁，让他在家住上1年或者是2载，到了8、9岁的时候，我呢来接他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庄氏同意了。打这柳木先起身回了云南。这夫人呢，每一天把孩子守到自己的身边，当母亲的不知怎么疼爱好了，想吃什么给做什么，每一年的衣服都穿不过来，使奴换被。可有一样，白春呢 不喜欢这个。他在外头待了二年，性情有点发野，在家待不住了，天天哭着闹着要找老师，给多着好吃的也吃不下去。后来夫人没办法了，勉强把儿子留在家里一年呐，就给刘老剑客写的信。刘牧这才从昆明又来到浙江金华，把白春给接走。因此白春八岁这年开始正式学艺啊。那柳木不愧叫金鼓奇人，这主要是指他的能为说的，那是马前一定金，马后一定银，武林之中的高手啊。这老师传授他能耐还次得了吗？师父真教，学生是真学，师徒二人吊着膀子这么一干，白春这能为是蒸蒸日上，大有一日千里的变化。柳牧是越教越高兴啊，心说这孩子也太聪明了，一教就会。像这样的学生当老师的能不高兴吗？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白春跟柳牧就学艺六载，到了14岁。别看年纪不大，这功夫可学到身上了，把刘老剑客身上的能为17-18全学到身上。哎呀，刘老剑客不住地点头啊，心说这是14岁的小剑客啊！哎呦，我的宝贝儿，冲你这个聪明劲儿，我一个人呢还教不了他，最好给他深造，再找几位高人共同教给他。这天柳木高兴了，告诉白春甭练，为师领你串串门去。白春一听说串门高兴了，小孩哪有不喜欢玩的。就这样，刘老剑客一直把他领到云南化外五老峰，峰下有一座二圣庄，这住着俩人。头一位叫独棍神佛马天书，第二位叫神棒无敌马天池，马家二圣。在武林当中练棍子的甭跟人家比，那是祖宗尖儿啊，是世外了不起的两位剑客。跟柳木交情莫逆，就这样刘老剑客一直把他带到五老峰。书说简短，见着马氏弟兄把来意做了说明，马氏弟兄乐了，老哥哥，你把你这宝贝徒弟夸得神乎其神，我们有点不相信，最好你叫他练一练，我们哥俩开眼看看，要够这个材料我们就白尽义务交给他能耐，要不够这材料，对不起，您在这儿住些日子，从哪儿来您还回到哪儿去。柳木点头，并非愚兄夸口，你们一看便知。他就告诉白春，孩儿啊，有刚得使到这儿上，你这6年的功夫可别白练了，好好的练练让他们看看。哎，白春多聪明啊，就在马氏弟兄面前啪啪啪一练自己的能耐，把这老哥俩看傻了啊，真神童也，很了不起。这哥俩非常高兴，当时就答应了传授孩子能为。不过呢，跟柳木提出个要求来，教不能白教， 我们也不希望你什么报酬，这孩子不能算你一个人的徒弟，得算咱们仨人。柳木也乐了，那是自然的，能叫你们白花费心血吗？这孩子就算咱仨人的徒弟，一言为定。三老开始传议，马天书和马天池最拿手的就是棍。这白春呢，在十八般兵器当中还最喜欢练棍，因此在棍上可就下了功夫了，先给他打基础，练坡风八打庄家十六棍。您别把这庄家棍瞧薄了，这个基本功要练不好，以后就谈不到能学一手好棍呢。白春是一学就会，等把这基本功掌握之后，二老开始进一步教给他八卦棍、九宫棍，这都是老道门户之中的。后来又教给他九宫八卦连环棍，学会了又教给他三十六路罗汉棍，到了最后就传授他365路白猿棍。这玩意儿可吃老了功夫了，说着这数目不惊人，什么365路128路的，那得从第一招开始练的365招。就这一趟棍要没点力气，没有基本功，根本你就练不下来。练下来还不算，还得365路根上开始往回练。您算算，从头练到尾，从尾练到头，就700几路啊，要没点力气能坚持下来吗？可是这白春呢，在谈笑之间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就能把这棍招完成。三老一看，真奇人也，这孩子是人吗？嬉皮笑脸的，简直跟天王一样。哎，就这样给他送了个绰号，叫笑天王。天王就是有力气，笑呢就是孩子喜庆，看着什么都无所谓，故此得了这么个美称。到了白春18岁，武艺学成了。三老一合计，他现在风华正茂啊，应当让他下山闯荡闯荡，博采众长，而后再回来继续深造，不能关着门老叫他学。后来三老共同给他打造了一条棍子，叫亮银盘龙棍，重166斤，善臂宝刀宝剑。白春一看这条棍简直是爱不释手，外头特为做了个黄绫套，把这棍套在里头，没事在身上背着，又给他做的衣帽。这一天，三老把白春唤到面前，徒儿，别练了，从今以后你就要下山去闯荡江湖，为国家出力报效啊。在临别之时，为师等有几件事必须对你说明。白春直溜溜往这一跪，听三个老师教训。柳木说，第一，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当头，切记一个淫字，尤其是你长得人样子相当出众，就这样难免引起别人的注目， 你要凭着你这张脸蛋，凭着你这身功夫为非作歹，调戏妇女，做出不轨之事，孩子，到了那时，我们不但断去师徒的感情，远在千里之外，我们还要要儿的狗命。记住了吗？徒儿记下了。第二，通过这些年的相处，我们发现你这孩子从骨子往外有点性娇气傲，就因为你聪明，所以你自己也很自信，这是武林之中一大忌讳呀。你要切记，满招损，谦受益，懂得这话的意思吗？人要自满了，就是损失啊。只有谦虚才能受到好处。你千万不要因为你有三位老师，你学会决意在身，目空一切。你要那样的话，迟早要栽大跟头。记住了吗？徒儿记住了。第三，你照镜子，你瞅瞅，你天庭盖上有一道竖纹，根据相书上说，像你这种掌纹的人七性好杀，你要切记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绝不可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斩，这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得解释解释，大宋朝的人封建迷信，动不动就根据相书给一个人下结论，其实这是错误的。但是咱们说的是宋朝的书，那阵的人就这种观点，管他科学不科学，正确不正确的，当老师的关心就得这么叮咛。尽管说那相书是无稽之谈，但是告诉他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做事不要太绝了，这话还是对的。白春不住地往上叩头，记住老师的话。哎，咱们一句话简短吧，当老人的嘱咐孩子没完没了。就这样，师徒四个人在一块盘踞了不到十天，后来叫他下山回家。白春一听说要走啊，心里头有点不忍呐、啊，拉住三位老师的手，眼泪掉下来了。后来三位老师都乐了：“孩子，大丈夫志在四方啊，你哭什么呢？迟早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下山去吧。”白春磕完了头，这才离开画外，回奔浙江金华府。到家一叫门，好嘛，家里人把门开开一看，傻了，几年不见，白春变样了，这就是大小伙子了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面似银盆，剑眉虎目，在门外头一站不认得了。后来仔细辨辨模样，这才认出来，哎呦，少爷回来了，少爷成大小伙子了。把庄氏夫人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了。这娘俩见面之后啊，唠不完的心里话啊。夫人就问孩儿啊，这些年你离开家，老师对你如何？娘啊，没说的，比爹娘都亲呢、啊、是吗？都教给你什么能耐？呵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十八般兵刃，软硬功夫我全学会了，是吗？太好了。那你回家是放假呀，还是不回去了？我师父说了，叫我闯荡江湖，过个三年二载的再回去继续学。哦， 夫人一听高兴，把白纯留在家里头住了两天。白纯挂念东京开封府的事儿，就问他娘：“我爹现在怎么样？”“嗨，你爹还是老样子，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了，很少能见着他的面。这不，在你回来的前两天，他给家里来了封信。”“是啊，快拿出来我看看。”庄氏夫人把白云生往家里写的这封信拿出来了，白纯展开一看，上头说的大致意思是说，我现在离开东京开封府，我们小武艺赶奔三仙岛，要捉拿金灯剑客夏绥良和卧佛昆仑僧。至于三仙岛的事情什么时候结束，什么时候回京，现在还很难说，让家里人放心，多等三仙岛的事情结束回京的时候再给家来信。白春一见这封信呢，心里长草了。哎呦哎呦，金灯剑客夏绥良，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我虽然没见过，我听我三位老师跟我说过，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、哦！我爹抓他们能抓得住吗？白纯就跟娘商议：“娘，咱娘俩也见着了，我呢实在在家待不下去，我打算到三仙岛去找我爹去，他们肯定用人，我打算帮助我叔叔跟我爹捉拿夏绥良以及他手下那帮爪牙。”夫人一看这孩子任性，他说怎么的就怎么的，你留他在家也待不住。后来夫人就答应了，孝天王白春在家仅住了五天，就起身赶奔三仙岛。结果他到了三仙岛，也到了济仙村，正好住的是招商店。他长这么大也没到这儿来过呀，跟掌柜的跟伙计一打听，伙计和掌柜的都乐了。 啊你也认得开封府的人啊？我姓白呀，白云生是我爹，白云瑞是我叔叔。呵，哎呀，我的公子啊，您晚来了一步啊，三仙岛的战事已经结束了，是吗？你们都了解情况？那当然了解了。白公子，实不相瞒，你别看我们这个店不大，曾经被开封府包下来过，老少英雄各位剑侠都住到我们这儿了，您说我们能不清楚吗？好，那跟我说说收援结果是什么样的。呵，开封府是大获全胜啊，抓住的是什么金灯剑客夏绥良，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还抓住三仙观的大观主叫萧道成，还抓住什么血手飞廉、江红烈、九头神雕纪成达，哎呀，他多了，光那装犯人的囚车呀，在村头摆的村尾呀，就没抓住的大部分也都死伤了。人家开封府的办差官老少英雄可威风了，头十天人家就起身了，回东京交差去了。耶，白春一看这么热闹的事儿，我没赶上，晚来了一步。一想这也好啊，我爹平安无事，我老叔也没事，这就行，干脆我也别耽误时间，我在后面撵他们吧，万一能碰上呢。所以白春就在招商店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结了账，雇船登岸，在后边后撵。您说那道有那么多，他知道白云瑞他们走哪条道啊？当然不知道，他是蒙事，想走哪就走哪，结果把道还走错了。 年初五六天了，也没看着开封府众人的影子。这一天他正往前走着呢，下开雨了。一开始他冒雨往前走，后来这雨越下越大，身上都浇湿了。白春一想，别着急，哎，我找个地方先避避雨，等它不下了我再赶路也不晚。抬头看对面有片树林，他就进树林了，靠着一棵树上在这想着心事，心说啊，我爹见着我不定多高兴，听说我老叔挺了不起啊，玉面小达摩，我老叔的老师那更了不起，是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他那几位师叔都是剑客之中的剑客，其中最厉害的是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。我老师柳木跟我说了，将来要见着这些高人，不能交背而失，应当虚心的跟人家学学能耐，博采众长嘛。对，我可别忘了这个茬啊。忽然他又想起来了，这燕路之上老百姓张嘴就是白眉毛，闭嘴就是山西燕徐良，这人挺了不起啊。凭这意思，这徐良的能为超过我们老白家，能吗？这玩意儿实在叫人有点不服气儿啊。拿我们老白家来说，我爷爷那辈儿，白金堂清风大剑，白玉堂堂堂的锦毛鼠，我爹玉面专诸，我老叔更了不起了，玉面小达摩。到了我这份上，哮天王怎么还有能超过老白家呢？这徐良就有这么大的能耐吗？这么办吧，到了开封府我会会他，他是我的老大辈儿，我是他的晚辈，笑笑呵呵我就跟他比武了。他要真比我强，像传说的那样，我服气，多跟他学几招。要不如我，我也给我们老白家的打腰提了气。您听，这孩子有多狂啊！还没怎么地呢，就想跟徐良较量上下。可他正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突然就听见树林的深处有人在那高喊救命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哮天王就一愣，心说这旷野荒郊，莫非有人做坏事？不成，他一转身顺着这个声音他就找下来，结果离着他不太远，他就发现地上跪着一个人，这人光着个膀子，叫雨浇着，身旁还放着个包，方才就是他喊的，在他对面站着个和尚，这和尚手里拎着把斧子，把这斧子高高的举起来，正说呢，你吵吵什么？你再喊我把你脑袋给你劈下，在这旷野荒郊哪有人救你，即使有人他也白给。哮天王白春一看是怒满胸膛，拉大棍才要解围。 多少会有落寞的感觉，为那爱过的人不了解，想念还 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孝天王白春在树林被雨，遇上个和尚劫道。白春心说真有意思，这种事让我碰上了，这可是头一回。我跟我老师学了这么些年的武艺，还没比量比量究竟我这功夫有多高，能耐有多大。这回啊，拿这和尚做做试验。那白春十七八岁，还没脱离开孩子气，乐呵呵的来到出事地点，冲着和尚一笑：“师傅，你听好，弥陀佛！”把这和尚吓得一拨了脑袋，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出现一个人，他能说不害怕吗？但仔细一看，是个白面书生，所以他这个心呢又稳定下来了。这和尚把掌中的大斧子一背：“弥陀佛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走路的，你走你的路，你少管闲事。”这话说的，师父，天下人管天下事吗？遇上这事儿我能不管吗？我想借问一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哪出戏？这是戏呀！和尚一听把鼻子都气歪了。我在这儿劫道。哦，劫道啊，我看不太合适吧。慢说，您是个出家人，三宝弟子，张嘴念佛，闭嘴念佛，您就是个普通人，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，国法也不容啊。我看算了吧，谁让我遇上了呢？看在我的情面上，把这人给饶了吧。被劫的这个人一听啊，可遇上救命星了，也不在地上跪着，躲到白春身后去了。哎呀，小英雄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他要打死我。白春一看这人吓坏了，也许是下雨浇的，手脚冰凉，浑身都哆嗦成一个了，光着个膀子，裤子都湿了，地下还放个包。他就问怎么回事，别着急，你跟我说说。我是个做买卖的，住到南海县，我正在这路过，就叫这和尚把我堵住了。他说他手头紧，要点零钱花，我把我身上仅有的八两银子都给了他，他还不依不饶，他又要我这包，我一赌气，包给你吧。结果他还不干，还叫我扒衣服，这不，我扒了个大光膀子，他还不答应，还要要我的裤子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哎，真是个损贼啊！好了，你退到一旁，把衣服穿上啊，这事交给我了，别害怕。白春乐呵呵到和尚近前，在兜里一伸手，掏出一包银子来。那白春他们家有钱，这回离开家，他母亲不光给拿的银子，还有黄金，兜里还揣着不少首饰，还有银票。白春往掌中一托：“我和尚，我看你怪可怜的，这个人身上他能有多少钱呢？你看我这银子可不少，你要不要？”“哎，要，给我留下吧。”“不能这么简单，我得问你凭什么。”“凭我掌中的利斧。”“是吗？那你过来，咱照亮照亮。你要把我劈倒了，你可发财了，我这身上倒了倒了能价值千金。”“那好吧。” 你就给我留下。白春乐了，师父，刚才我说的话您忘了，不能这么简单呢、啊。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就能给你吗？你得露出两手来啊！你还想尝尝苦头？不行，小走急死了。看来这和尚会两下子，蹦起有三尺多高了，唰，力劈华山，就是一斧。白春一看斧子来了，一不慌二不忙，笑呵呵看着，眼看斧子刃离脑门差不远了，唰，他一转身躲到和尚身后去了。和尚一斧劈空，白春没亮家伙，把拳头举起来，使了二成劲儿，照和尚这后脖子啊，砰！就这一拳，就这一下，比大锤砸的还重，把这和尚砸的啊呀一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扑清，摔了个高坑屎。那个被劫道的人一看，拎包就跑了。白锤一看跑了吧，你走了，我更静心，好全力以赴对付这秃驴。就这样，他一伸手把和尚给拎起来了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想发财不？你甭叫唤，想发财不？来，不服气再来，你接斧子啊！唰唰唰。和尚像疯狗似的连三并四，又是几斧，白春左躲右闪，嬉皮笑脸跟闹着玩似的，抽空就给他来一拳头，这一拳头打个跟头，后来把和尚打得动不了地方了，大口大口喘气，把斧子也扔了，闭着眼睛在这等死。白春蹲在他对面乐呵呵看着他，怎么想发财不？不是，不发了，不发财了。你不伸手，我可要伸手了。你随便吧，杀剐存留，任凭自便。呵，我看你这气儿还挺大呢，还是有点不服啊。我问问你，和尚，你是个野和尚，你还是有门有户？ 废话， 贫僧。我有门有户， 是吗？ 那你在哪儿出家？敢不敢跟我说？我就在前面不远的金灯寺，我是金灯寺的监寺和尚。 哎呦，监寺和尚还说了算呢，除了方丈就是你了。 那么你既是个出家人，不在庙里好好念经，你怎么想起来跑这劫道？哎，你问这都没用，你快点给我来个痛快吧，我活腻歪了。 白春听着他话里有话，这一路之上啊，就是自己觉着苦闷的要命，正好找这么个人呢，谈谈话开开心，所以这白春还问起没完来了。 你法号怎么称呼？我叫了尘和尚。 啊，了尘， 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劫道，你要能说出道理来，我许就把你放了，你要说不出道理来，今儿个我可不答应。 好吧，你要问我就告诉你，人怕敌，马怕骑，良心丧于困地，谁乐意干这玩意儿？你讲话不但国法不容，良心也受责备。不过呢，我是逼得没办法了，不这么做我就得瞪眼饿死。 所以你才做了这缺德事儿。 对， 谁逼你来的？谁骑你来的？这个我得打听清楚。 我说你还问起没完来了，小伙子，我真有点服气了，你这劲头可真够足的啊！小僧也不是吹牛，我练过15年的好功夫，长拳短打无一不精，可碰上了你，我百拿不是了。 哎呀，就冲这一点，告诉你们，等我说完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。好啊，说说吧，究竟谁逼你来？哎，小英雄啊，我出家在金灯寺，有一个小小的小和尚，熬了这么多年，当了个监寺，容易吗？我还有个顶头上司，就是金灯寺的老方丈，叫恒宽长老。这人当初我发现他不错，最近二年我才发现他不是东西。他揽不揽权，对我们好坏不说，他竟跟贼勾搭连环呢、啊。您别看我也是贼，我这鼻子没招了，跟他们不一样啊。他们不愁吃不愁喝，净做损阴丧德的事。说这话也就几天前吧，老方丈出了趟远门回来了，把我们金灯寺的大小和尚二十多个吧召集起来开了个会。他说嘛，最近金灯寺要来一帮客人，在庙上暂住几天，要求我们第一，嘴要严，对外界不要透露此事，谁要走漏这个消息就要谁的命。第二点，叫我们这帮人小心服侍，不能惹这帮人生气，如果要叫人家挑了理，我们也活不成。当时我这嗓子眼儿就刺痒，我就想问问是谁，结果老方丈没背着我，还真就说了。这些人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哦，都谁呀？有金灯剑客夏绥良，有三世比丘卧佛窟伦僧，血手飞廉江红烈，绝命剑客叶秋生，五烟剑客庄子琴，九头神雕纪成达，决心一指定阴阳老道叫萧德成，还有几位我想不起来了，一共十四个人。说是带队的还叫什么外国的，叫什么古月和尚。白春不听则可，你听啊，眼睛就瞪圆了。白春一想，他胡说八道，没那么八宗事。我在三仙岛问的清清楚楚的，开封府大获全胜，把这帮小子都抓住了，打囚车庄木龙送到东京了，说不定这会儿都掉了脑袋了，怎么能跑到金灯寺是站住几天呢？这不瞪眼穷白活吗？白春冷笑了一声，我和尚，你真会编呐，你是不是在骗我？弥陀佛，我要有半字虚假，您呢就把我摔死。我都到这份上了，我说瞎话犯不上啊。确实是这么回事，那你往下讲。 是啊，我们恒宽长老说了，来的就是这十四位高人，领队的叫英光大法师。 我这个人呢，还打破砂锅爱问到底，晚上没事我就问我们老方丈，说这些人都是武林高手，听说他们前者贪了官司了，怎么又跑到咱们金灯寺来了？ 我们长老说，你不知道，抓是抓住了，但是他们又跑了，被天竺国的特使阴光大法师叫古月把他们给救了，要到咱们庙上暂避一时。至于下步他们上哪儿去，那我没问，因此才叫你们小心伺候。这些人咱可惹不起啊，那都是祖宗辈的，要把他们得罪了，咱死无葬身之地。可我这个人呢，好抬杠，我就劝我们方丈，我既然担这么大风险，咱犯得上吗？好端端的金灯寺， 把他们收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方丈说，你不清楚，咱们金灯寺原属昆仑山八角台管辖，这是昆仑派的一座寺院呢，人家花钱修的，那卧佛昆仑僧直接就可以管咱们这座庙，他派人前来联系的，我敢拒绝吗？就再担风险也得听人家的。我们老方丈不敢往下说了，我也没法问了。就这样说这话，两天前吧，这帮人来了，和兄弟不得了啊，就霸占了整个金灯寺。他们住也好，吃也好，又不花我的，又没吃我的，我倒管不着。就是这帮人的行为，我有点看不惯。就我们恒宽长老，在他们面前都不如一条狗啊，连腰都不敢直起来，小心侍奉。您就可知我们这帮人是什么程度了。我们都不敌狗崽子，端茶捧水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。另外我听说他们要拿这个庙也不干什么，要把三侠五义的一网打尽。我一听这话，把我吓得脖子冒凉气儿。回到下房屋里头，就跟我本庙一个师弟我谈论这个事儿，我也没说别的，我说咱这个庙可要热闹了，从今以后不能太平了，将来非变成战场不可，好吗？我无意之中这说话被他们知道了。有个小的叫庄子琴，在窗户外头听见了，大吼一声窜进屋中，拎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到大殿了，这顿胖揍打的我是死去活来，非要要我的命不可。幸亏我们老方丈苦苦为我求情，这才把我这条命给我留下了。但是金灯寺不要我了，把我撵出古刹，从今以后给除了名了。您说我数年的积蓄都在金灯寺，出来连套衣服都没有了，我怎么办？我从小就出家，到了江湖上俩眼一抹黑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我不得活活被饿死吗？实不相瞒，我两天没吃东西了，饿得我眼发蓝。后来我没办法了，我才一狠心，咱做了这点缺德事儿。我寻思劫道弄俩钱儿，好换口吃的。哦，都说完了吗？全说完了，我方才说的一个字儿假的都没有。白纯低下头，想了想。一看这和尚啊，说的是真的，心说肯定是出事了，不然的话夏随良昆仑僧他们怎么能到金灯寺呢？活该我孝天王白纯露脸呐、这我要到了金灯寺，一顿棍子全把他们削趴下，然后雇辆车装着送回东京汴梁开封府，那包的人得多高兴，我爹我老叔得多高兴。我白春一出世就给我们老白家打腰提气，争光露了大脸。您说这孩子有多狂啊，他就没想想金灯剑客是何许人也，他手下这帮人都是什么人物，这他都没想，他就觉着自己有能耐，我是三位老师教出来的，天底下 没几个人是我的对手。这白春简直狂得不得了啊！打定主意之后，他跟这和尚了尘说：“和尚，按你所作所为，我应当一拳头把你背死，起码我应当把你送到官府按律治罪。你呀、啊，要到了官府啊，就掉不了脑袋，也得永远监禁，再没有出头之日了。不过呢，我这人心肠还挺软，听你说的这话还情有可原，我就不那么做了。我把你饶了，你觉着怎么样？”“弥陀佛，您是开玩笑，说的是真的。嘿，你别看我年轻啊，分什么事儿开玩笑，这事儿是真的。哎呀，我多谢恩公，您可急了得了。慢慢慢慢慢，你先别谢我，我还有求于你。那您说吧，您叫我干什么？你能不能把我领到金灯寺去？您到那干什么？我要捕盗捉贼。好、啊，您是差官老爷？对，我是开封府带刀的御前护卫。您说这白春多悬呢、啊、他还不知道开封府门冲哪边开呢，自己就把自己封成了护卫。我再告诉你，你知道我爹是谁吗？ 我不知道。 那是小武艺的大爷，玉面专诸白尊生。我爷爷就是清风大剑白金堂，锦毛鼠白玉堂。我老叔就是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我叫孝天王白春。弥陀佛，是啊，怪不您这么大能耐呢，闹了半天是将门虎子。哎呀，罪过罪过，我是罪该万死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马上带我到金灯寺，我现在就要抓贼呀。是。了尘站起来，把斧子也捡起来了，在头前领着白春走。可刚出了树林，他又不走了。白春一瞪眼，我你耍什么花招？不不不，我没那意思，我是说这说了，他我有点不敢说，怕您生气。说吧，别吞吞吐吐的，我这人就喜欢直来直去。好吧，那我就说，就您一个人去抓差办案啊？怎么一个人还不够吗？少点儿，那帮人都成了名的剑客，您一个人哪能对付得了呢？再者一说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您能耐再大，能打过他们十四倍吗？何况他们手下还有不少爪牙。也有你这么一说，不过呀，你不知道少爷我这能耐有多大，所以你才担心。等你要知道了，你就不担心了，这不用你管，掏钱带路。哎哎，好，我是说呀，您这人挺不错，年纪轻轻的，别呀好心不得好报，万一到那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是不在缺德的基础上更缺德了。嗯，想不到你真有悔过的表现。行了，别往下说了。哎哎，他们往前走30几里地，到了，在山坡下头树林当中有一座古刹金灯寺。哎呀，这个庙啊，据说是隋朝年间兴建的，因为地方很荒僻，香火不那么盛，也无力把这庙修缮。虽然属于昆仑派馆， 但是昆仑派也很少往这拨银子，所以这个院墙呢有的地方已经坍塌了，大殿也没经过修缮，房盖上的草都长得多高啊。等来到这儿了，雨也不下了，这了尘和尚用手一指，就这儿叫门去。哎，你还叫我叫门？怎么，你是本庙的人，你不叫门谁叫门？那我怎么说？你甭管，把门叫开就行。哎，这了尘呢一瞅这金灯寺腿肚子有点朝前，好不容易他蹭到脚门前头了，啪啪啪扣打门环。时间不大，庙里响起脚步声，有人把门开开了，往外一探头，哟，师兄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这有个朋友，我给领来的。我说咱师父呢？师父正在里边呢，请师父到外边来一趟，我有话说。哎，你等等，那个人是谁？哎，你都甭问了，你快请咱师父去。待了一会儿，横宽老方丈出来了，一看这了尘呢，把横宽吓得吸了口冷气。徒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把你撵走了吗？你就应该远走高飞呀。师父别提了，我走是肯定的，不过呢出了点岔头，这位英雄非叫我领他来不可，我呢才把他领来。他是谁？他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，带刀的御前护卫，来到咱们庙上抓差办案来了。抓谁？抓夏随良机，就来到咱庙里那伙人。啊，你到开封府告密了？没有，我也不会分身法，这么远我能去得了吗？师父我丢人了，你就甭详细问了。正说到这，白春过来了。哎，你是庙里的方丈叫恒欢吗？弥陀佛，正是老僧。对，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，今儿个小爷我要伸手抓差办案。 斑斓。